为卖出价港元 7.774， 日元 110.74， 瑞士法郎 0.945，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54， 英镑对美元 1.379，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7.53 美元，卖出 1708.63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张子岱曾经是叱咤香港和亚洲球坛的球星，司职前锋。 1960至62年效力英格兰甲组联赛球会黑池，是历来首位加盟欧洲顶级联赛的华人和亚洲球员。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足球名人堂， 主持侯伟新、赖宇正。 第一集访问张子岱，香港华人足球第一人的故事。 4月10号星期六下午5点准时开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作为一个舞蹈员，最惊听到乜嘢声？ 可能做咗少少嘅彩排啊，双人舞彩排之后咧，一次嘅落地，我就听到好清脆，啪，系啦，跟住我就嗌咗一下，啊，好痛！系啦，咁我就伤咗啦。 哎呀，真系悲惨嘅回忆。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请嚟芭蕾舞者钟慧南 Kels。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5点08分啊！今日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啦，留意一下今日嘅呢个节日有啲咩嘅情况，跟住听咗个电话，可能会吓自己一跳。不过好似都好耐冇人喺愚人节里边开玩笑啦。4月1号，农历系2月20日，星期四。 雨兰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 这一缺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 春天有个约会，都仲系呢个春天嘅时候啊。咁啊，嚟紧咧又清明节啦。呢啲通常都会系啊，迷迷蒙蒙啊，或者雨纷纷嘅时候，咁佢到底系咪咧吓？咁啊，喺呢几日假期咧，大家咧就会体会到或者感受到啦。听日开始咧就连续咧有呢个复活同埋清明嘅假期。总共加埋星期日嚟嘅有五天啊，因为礼拜日系清明假期，所以补多日，一共五天，大家可以咧就系作为一个少少嘅停一停、唞一唞嘅机会，重新思考一下，跟住又翻嚟去重新开工。小朋友仔可能都要谂下，呢排即系成个差唔多成年嘅试训，嗰、那个学习嘅情况到底学到几多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趁呢个时候咧，都要少少嘢继续学习都需要嘅，但系去玩下平衡下身心咧都系需要嘅。星期四嘅清晨5:13，气温25度。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啊。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 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爱恋恋。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爱你更多，总得 算世界与星空如同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 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啊，早晨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周末期间持续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偏南的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Right, my first love. Your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 every step I make, and I want to share. Thank you.

信，我会当你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先安葬一个药箱。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好，转个头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等到西营盘军益大厦三期 B 座视察，认为大厦出现垂直传播，建议二楼以上10号室单位住户全部撤离，大厦其他住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张竹君话：，寻日确诊嘅源头不明患者居住喺4楼10号室，而3楼10号室3月中有3个确诊个案。袁国勇表示，大厦喉管冇破损，而9号同埋10号室嘅单位共用天井，部分住户使用厕所、厨房嘅抽气扇时都有打开窗，造成室内负压，天井嘅风流入室内。多次報導新疆人權問題的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沙女已經離開北京，將會轉駐台灣。英國廣播公司說，沙女受到中國當局的壓力和威脅之後，和家人離開北京。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稱，沒有聽說任何中國政府部門威脅她。華春瑩說，聽說新疆有民眾和實體因為沙女報導的假新聞打算作出起訴，認為如果沙女認為她的報導公正和客觀，就應該勇敢認訴，不用害怕，如果有證據表明受到威脅就應該報警，中方會保護她的安全，質疑她離開說明了什麼問題。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法院继续审理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暴力致死的案件。死者被指在去年五月在一间便利店使用怀疑伪造的20美元钞票买烟，庭上播放便利店的闭路电视片段。19岁店员出庭作证时说，当日接到怀疑伪钞之后向主管上报，主管吩咐他到店外叫弗洛伊德返回店铺，但被拒绝。店员表示同弗洛伊德倾谈话的时候认为他反应缓慢。这名店员对事件令到弗洛伊德死亡感到难以置信和自责。45岁的被告肖曼被控二级意外谋杀、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他否认控罪。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预计会在今日出庭应讯。关注缅甸局势的人权组织说，持续近两个月的示威导致最少512名平民死亡。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事务特使伯格纳警告缅甸或有发生内战的危机和更多血腥事件的可能，希望安理会尽快采取行动避免局势恶化。美国促请中国运用影响力要求发动缅甸军事政变的人负上责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方乐见并支持东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东盟方式为推动缅甸局势止乱回稳发挥积极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2,981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3,972点，上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10.73，瑞士法郎0.944，加元1.25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01美元，卖出1,707.5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终于找到我的使命了。 你又睇埋啲咩超人热血动画啊？好心理啦，超人唔系咁容易做噶。 哎呀，唔系啊，我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短片之后，发现道路安全知识真系好重要噶。我决定要传扬开去，令世界嘅交通意外减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On your mark.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集，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端，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如果是看緊嘅演唱會咧，呢、這個音樂嘅節奏已經睇見好多個舞蹈藝員喺度一路喐動嘅身體，帶俾現場朋友一啲動感。咁而家喺聽緊收音機嘅啱啱起身嘅你，就慢慢擺動你嘅身體咯噃。每日運動起碼30分鐘啊！5:38啊！ 那么的动人，为何仍然在想？ 林忆莲的《倾斜》。早晨，早晨，你听的是4月1号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的清晨爽利节目。农历的日子呢，今天是2月20日。天气方面呢，又是热啦，不过也会有些雨啊。偏南气流呢，只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骤雨。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今日星期四，我哋六点后就有营养师林思维。呢排就讲紧一啲减肥嘅方法啦。减肥咧当中应该系都系为健康着想去减肥嘅。有啲人太过肥嘅时候咧，就以致系有啲什么咩病，或者你知咧，而家好似听听埋埋好多啲新闻咧，突然之间咧啊，嗰个人又即系同你不辞而别。咁可能大部分有时都或者系。会不会有啲咩隐藏嘅病啊？咁所以提醒大家咧，要小心留意自己嘅健康啊，有时都要去做下啲嘅身体检查咁。咁如果有时太肥咧，都会系阻碍你嘅健康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当然亦都有啲人系为咗要 keep fit 要靓啲吓，特别嚟紧啦，仲有唔系好耐嘅，只有炎炎嘅夏日啦，你要着起件泳衣嘅时候咧，唔识游水都要。做得靓啲，去晒太阳咁系嘛？咁但系减肥嘅方法咧，有好多种坊间，即系好多好多，有啲系或者即系个人嘅啊，佢有个独门嘅秘方，咁 OK 咁。但系听听埋埋呢啲咧，未必喺自己里边可以用得到。咁所以咧呢排营养师林思维就会讲下有啲乜嘢唔正确嘅方法啦，或者系啲副作用啊等等。而坊间好行嘅一只方法系咩咧？真系好多人会采用嘅，就系呢个生酮饮食法。其实咧就以往一路都有喺嘅节目咧。耐不耐都会提一提，其实就提醒大家，因为其实记呢啲嘅方法咧，食啲咩嘢咧，你当时当刻听咧就会记得，跟住你冇去依循佢去做任何嘅方法嘅时候咧，你点会记得啊？所以唯有营养师好记性嘅营养师，系不断嘅提醒大家，其实有好多嘅唔同嘅方法让你知道，亦都讲出佢啲利与弊，咁决定做唔做嗰个就系你啦。今日咧所讲嘅咧就系呢个生酮饮食方法。朝头早起身咧，有啲人中意饮一大杯清水，但系有啲人中意煲下咖啡吓。 话正得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甘。 轻快些，共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愿爱心着咖啡，在你心满泻。是这杯热咖啡，令我升更低。知己相见最好倾，心宵未炎夜。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 早上的时候我习惯的方面呢，我想最好是先喝杯水先，跟着我都会冲下咖啡来喝。但是呢未讲这些叫实际的之前呢，要讲思想的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因为你在床上，即起身的时候，思想的方面尽量是开心的，是可以培养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天，你自然地你个人的心情和身体呢是会有个反应的。咁咧系会好好地面对成日，咁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嘅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吉、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多。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See me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假使我算神话，因你藏更愉快。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热味，发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想不想那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怎么闪？同学始终会遇见。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想再会期望，越问越伤心，明明无语地再过问，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想看 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我有说话未曾讲，你这刹那在何方，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冷冷雨我不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方法要等你经过，答应我你从此不再深夜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各种空虚，冷冷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就算你就负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哇！一连串啊，真系劲歌金曲，系好多真系回味都好金、好好听嘅歌曲，一次过唱晒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来自古巨基啊，都系唱得之人。早晨啊，仲有少少时间到清晨六点钟啊。哇！听到呢啲声咧，真系好不耐烦啊！周围都响安嘅时候，或者系。太心急了，要快点去到现场，你就会这样啊。 今朝塞到依家，把几火想爆炸，也有抽筋扫波牙，黑眼瞓就更听瓜。香港交通最丢架，一讲起都怕怕。今朝搵到我检验，成日替我搞掂，一朝到晚维护我。你对佢多多讲嘢，根本当唱歌。佢照顾你今生今世，你见佢多收钱更多， 世界上有几百样人，只有医生一个能为我出力，能令我挂直，始终永远陪伴我。 先有香港交通灯，跟住医生仲，仲有呢一首改自点解手牵手嘅，点解要摆酒啊？ 点解要摆酒？乱咁嘥钱冇理由，人人为饮一杯酒，累到夫妻一世忧。点解要摆酒？恨我整湿咗个头，求人度水搵帮手，月尾新金起细扣。 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5%。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冲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西部初时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2,981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3972点，升14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74， 日元 110.74， 瑞士法郎 0.944， 加元 1.256， 人民幣 6.554，英镑兑美元 1.378， 欧元兑美元 1.173， 澳元兑美元 0.7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7.01 美元，卖出 1707.5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的，因为那个免疫系统是需要是去调整和去产生一些抗体，通常大概是10至14日左右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很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抗体未必是那么高的，说60%或70%人有那个保护，要接种第二剂之后的7至14日先正会有一个80-90%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四月破格新安排， 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香港足球名人堂， 赖宇正、侯伟新同你认识球坛变迁。 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基哥 K 歌， 张伟基点选首首好歌。 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 艾力同大家回味经典老歌， 轻松周末，自在快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祝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起身咧，又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啦。今日系4月1日啊，咁啊，农历嘅日子系2月20日，听日开始连续5天嘅假期，咁咧就所以可能今日咧好多人咧当咗系星期五嗰个嘅谂法，平时星期五咧就会热闹啲嘅。因为大部分有啲朋友礼拜六又唔使翻工啊，或者甚至乎星期日都唔使啦，咁有2天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松一松。咁而家咧就系好多嘅一啲嘅地方啊，或者一啲嘅设施等等都陆续个开放嘅时候，咁我系话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慢慢回复翻去以前嘅生活。但系凡事咧，我都觉得系一定要有个警觉性喺度啊。咁啊，都系要保持翻嗰个自己系嗰个卫生嗰个嘅准备啊。嗰幾寶都要喺手啊，搓手液啊，一個火酒啊，有啲濕紙巾啊，有啲消毒嘅紙巾等等啦，同埋做樣樣嘢咧都要小心。尤其是如果當好多人又放寬翻嘅時候，又人多嘅時候咧，你會識得話哇咁多人嘅，但其實你自己都出緊嚟喎。咁呢個熱鬧嘅情況大家都想嘅，大家都記住係保持社交嘅距離嚇。 睇睇今日天气咧，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6:1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4月1日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也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一个新的月份开始呢，很多时候呢人都会是每一样东西开始的时候呢、啊、又可以这个月呢有什么的期盼啊，可以做到什么 或者目标啊。 是啦，那目标会不会都是减肥是其中一个目标呢？ 都是的，其实发觉原来一人减肥都是说我由今天开始就要这样了。 食埋今餐先。 食埋今餐先这样嘛。还有今天是真的第一天嘛，即是一个月的第一天。可能都有些人心目中是不是整蛊自己的，是真的要落实一个方案去控制体重的。 但是因为呢就很多时候就是人有时有一个惰性，或者是不能够有持久的想法呢、就往往呢都会是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不成功失败、又再来过，就真的要下定决心了。 可能甚至乎去到一个极端的状态、就是说、不得了，我要肥到好犀利了，我要 make a decision 去减肥。这个都经常是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来的。 那我们经常所讲的减肥呢就是在外貌上大家希望就是靓啲，着衫咧靓啲，个人潇洒啲，行路都好啲啊。其实最主要都是因为你减肥之后健康咧，那个先系个重点。 系啊，系啊。咁我想成日话，即系其实系体重控制啦、或者你叫 weight management 啦，咁其实好大个议题咧。即系除咗话靓之外咧，或者可能行出嚟吓上镜啲之外，即系其实都系好多时候啲人点样咁有目的去减肥咧、就可能发觉自己身体开始差啦，或者可能脚痛啦。咁另外医生话你啲血糖有啲高啦、甚至乎可能冇乜表征嘅啲病，即系譬如脂肪肝啊嗰啲咁样啦。咁甚至乎近年咪话，即系如果讲开新冠肺炎咧，就话肥嘅人咧，如果染上新冠肺炎咧，系会容易啲有事噶嘛，死亡率系会高啲啦。咁甚至乎有讲过话打流感针或者打一啲疫苗啊，肥嘅人做抗体嘅水平咧，都系会低啲嘅。 所以咧，其实都系身体系健康咧，系一个重点嚟吓。 系啊， 你健康嘅时候咧，就抵抗力都强啲啊嘛。 系啊，会啊。咁但系咧，当然最大问题，我哋上个两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其实因为啲人个心态就系我要极速减肥，我要嗱嗱声 make 一个 decision， 我要减肥。咁好多时候佢就会拣咗一啲听落去可以好明显地减到磅嘅一啲方法啦。咁甚至乎一啲比较极端啊，或者可能营养唔均衡啊，或者營養過剩啊，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跟完之後會反彈嘅一啲方法，咁呢個都係一啲我哋上兩個禮拜有講過，一啲唔係好適合或者唔係一啲好正確嘅減肥方法咯。 咁我哋就係用咗呢兩集嘅時間做咗一個開頭，一個引子，等大家明白先。然之後咧，就而家講翻啦，就係一個生酮飲食法。其实都讲咗好多次噶啦，我哋每年都起码要讲一次。 系、 咁其实系温故知新啊嘛。 咁其实我哋谂，如果你睇翻啲 history， 我谂我哋两年前佢啱啱好流行嘅时候，我记得我有讲过一次嘅。 哦，哇！我仲都唔记得咗添，以为系一年一次添。 咁如果系新嘅听众咧，可能就可能都即系未听过啦。 都要知翻下个详细嘅个方法系点。 系咁，同埋咧，两年前我谂仲未更加咁流行，啱啱先开始吹到入嚟香港。咁其实近呢半年咧，仲多人跟，咁同埋甚至乎多咗艺人跟，咁亦都多咗啲 KOL 教人点样去生酮饮食啊，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学话钱话斋都系温故知新之余， 冇错。 咁如果有边个听众系想跟或者可能已经跟紧嘅话，咁、可能就要特别留意呢一样嘢啦。 咁我其实上两个星期讲紧话一啲唔正确嘅减肥方法咧、就话个生酮饮食方法其实都系唔系咁正确，不过。 即係點解啲人如果做嘅時候會咁 work 咁成效咧？ 係啊， 都講翻嗰個 可以講翻呢個道理嚟嘅。係啦，咁其實咧，而家近年嚟啲近年半兩年咧，就多咗啲研究擺咗喺呢個飲食方法度啦。因為其實我諗醫學界都係不停咁揾緊一個最好嘅減肥方法，究竟有冇一個係又可以減到肥又唔反彈個身體有好處嘅？咁之後又食少啲藥嘅，膽固醇又低啲。我諗醫學界，我諗十年、八年、廿年、三十年都係咁揾緊一個方法。咁所以啲人科学家就摆咗好多心机落去，睇下究竟呢个减肥方法同以前嘅一啲减肥方法有冇分别啊？咁样啦，咁讲下生酮饮食系咩先啦？咁英文我哋叫 ketogenic diet 啦。咁其实生酮饮食方法咧，其实系纳入咗一个极低碳水化合物嘅飲食方法嘅一個代表嚟嘅，我哋叫呢個叫 very low carbohydrate ketogenic diet， 即係如果正式嘅話，咁中文譯翻就係極低碳水化合物嘅生酮飲食法。咁咩為之極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咧？就係佢喺個飲食裏邊咧，其實個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咧係去到好低好低嘅。即係平時我哋咧有健康飲食裏邊咧，個碳水化合物咧係佔我哋每日嘅總熱量啦，大概50%至60% 嘅，即係五成至六成到啦，咁但系如果你一个极低生酮饮食法咧，个碳水化合物嗰个水平咧系我哋个总热量咧低过10% 嘅， 哇，即系一成都唔够。 系啦，比起我哋一个健康饮食或者平时你睇开一个健康饮食金字塔嘅一个比例嚟讲咧，其实系几反转咗嘅。咁同一时间咧，除咗低碳水化合物之外咧，其实就鼓励食好高脂肪嘅，系啦。咁我哋平时个健康饮食个脂肪个比例咧，应该系总热量嘅低过30%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生酮饮食法咧，佢就鼓励咧嗰个脂肪摄取量咧系高到去70% 嘅。 哇！即系如果中意食肥嘢嗰啲，咪啱晒咯。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佢系一个比较极端嘅饮食方法嚟嘅。咁点解佢会咁有效咧？佢个理念系乜嘢咧？就其实咧，啲科学家就相信咧，如果我哋唔食糖嘅时候，即系唔食任何淀粉质嘅时候，身体缺乏糖嘅时候咧，佢就会用咗我哋储存嘅脂肪去做一啲熱量 ，OK， 咁即係佢哋聲稱就話啊，如果你唔食呢啲澱粉質嘅食物咧，或者含有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咧，身體先會攞咗你啲肥膏，去做熱量。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當身體去燃燒你嘅 fat 嘅時候，即係燃燒你嘅脂肪嘅時候咧，就會增加身體裡面有叫酮體嘅啲物質。咁所以點解呢個成個飲食方法就叫 ketogenic diet， 就係話當你燃燒緊身體嘅脂肪嘅時候咧，個血裏邊嘅酮體水平高咗，所以你好似入咗一個生酮嘅狀態。咁中文就係叫做生酮飲食法，就係咁解啦。咁同埋咧，佢哋有啲人就會即係如果跟一個生酮飲食法係跟得比較再嚴格啲咧，佢哋會日常咧用啲自己啲尿液咧去 check 下尿裏邊究竟有冇啲酮體。咁如果佢驗到有酮體，證明佢身體係真係燃燒緊脂肪啦，就係、是、咁樣。咁所以點解啲人覺得，咦，有好有科學根據喎？咁啊，真係可以係又唔係冇道理喎？食少啲糖，咁身體梗係攞翻啲儲備出嚟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support 呢個飲食方法嘅一個成功嘅解釋啦。咁另外仲有其他解釋嘅，就係話，因為生酮飲食法咧，佢係叫你食少某一種類嘅食物，咁包括澱粉質，除咗粥粉、麵飯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嘢嘅，甜啲嘅水果啦，甚至乎根莖類蔬菜啦，即系可能薯仔啊、芋头啊、番薯啊、栗子啊、粟米啊、红萝卜呢啲咧，都唔俾食嘅。 系 OK， 咁另外奶类都唔俾食嘅，即系唔俾饮嘅。 其实好多美食都唔食得。 系啦，咁所以你用一个好理性嘅谂法，如果你不嬲食开饭、食开水果、食开奶，佢突然之间乜都唔俾你食嘅时候，其实系成个嘅热量摄取咧都系会少咗。 系 咁，当然讲减肥就系话，如果你热量摄取系少过你支出嘅话，你就一定减到肥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呢个另外一个解释啦。咁另但第二個解釋咧，就係話佢哋相信咧，我哋食肉嘅時候或者食脂肪高嘅食物嘅時候咧，你個飽感會長啲嘅。 係。 咁當你飽感去延續得長啲嘅時候咧，你嗰個餵食嗰個感覺咧就會少咗。 即係你唔會成日掛住要食嘢。 係啦。咁即係譬如你我具體啲講啦，即係譬如我淨係俾一碗飯再加一條好細嘅魚脷有菜，但係冇油嘅。咁你聽落去，咁我真係好快肚餓喎。OK， 好啦，咁如果我調翻轉頭俾一個俾半隻雞你，連皮都食埋， 哇！ 之後加個大嘅沙律， 哇！ 你諗都諗到， 夠曬啦。 係啦，食雞嗰個咧。 嗰、那個係會飽啲嘅。咁所以你飽感長啲嘅時候咧，你咪冇咁餵食咯。咁、 嗯、 所以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解釋嘅道理啦。咁另外就係胰島素分泌會少咗啦，因為我哋好相信咧，當你食澱粉質嘅時候食得太多咧，你個胰島素分泌高嘅時候咧，佢會將你啲額外嘅糖分咧轉化咗俾脂肪。咁、 嗯、 當你更新同飲食嘅時候咧，你因為啲胰島素少咗好多啦。咁當胰島素分泌少咗好多嘅時候，佢又唔會轉化額外嘅糖分變成脂肪啦。咁亦都如果你胰島素少咗嘅時候咧，個身體亦都會利用脂肪做熱量係比較快啦。咁所以就會引致到即係可以有咁嘅即係減肥嘅效果啦，咁、樣啦。咁另外佢哋亦都相信咧，因為我哋要需要多啲熱量去消化蛋白質同埋脂肪，所以同一時間佢會增加你嘅熱量嘅消耗。咁所以呢扎嘅道理或者呢一扎嘅即係佢哋預測嘅原因咧，就可以證實到咧，其實生酮飲食某程度上點解好短期內已經可以幫手減肥咧？就係咁解啦。咁甚至乎有啲研究去，譬如有一班人係跟生酮飲食，有一班人係跟低脂飲食去減肥啦。佢哋發覺原來生酮飲食法嘅人咧減咗肥成功之後咧，佢哋個壞膽固醇會低啲啦，佢哋個三酸甘油脂會低啲啦，係啦。咁甚至乎好膽固醇會高咗啦。咁另外減完肥之後咧，佢哋個血壓啦、血糖啦，都會有改善嘅，咁所以點解啲人近年嚟咁吹捧呢樣嘢就係咁解啦。咁、其實都唔難解釋嘅，因為其實譬如點解啲生酮飲食法嘅人啲血糖會好咗咧，係因為你 cut 曬全部嘅澱粉質啊嘛。咁當你 cut 曬全部有糖嘅食物嘅時候，個血糖一定會低啲啦。咁另外當你個體重係明顯地減到磅之後咧，當然你個血壓亦都會低啲啦。咁另外當然你又係減咗肥之後。其实短暂点解你个坏胆固醇会低咗，系因为个身体个代谢或者嗰个代谢综合症改善咗，咁所以就系个坏胆固醇就会低咗啦，咁样。咁但系咧，有部分嘅研究咧就唔系人类研究啦，动物研究咧就讲紧，如果你用动物去做实验咧，有部分嘅动物如果跟生酮饮食跟得比较长时间咧，反而佢哋会有脂肪肝嘅情况。咁、所以其实而家都有好多问号，究竟如果长期跟一个生酮饮食法，究竟会唔会有一啲长期嘅副作用？我哋暂时系唔知啊，咁甚至乎会唔会长期跟一个生酮饮食法系会增加患一啲疾病嘅机会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咁样，咁、所以暂时我觉得生酮饮食法唔系唔得嘅，短期系明显有效嘅。 所谓短期短者几耐、 大部分嘅研究都系大概六个月到啦。咁喺六个月到嘅研究咧，就好明显地减到5-10% 嘅。咁但系六个月打后，譬如啲研究继续跟呢班人，去跟到去12个月啊，跟到去18个月啊，跟到去或者24个月嘅时候咧，佢哋发觉呢一班人咧，就算你跟得几好都好咧，佢个体重嘅水平系会停咗喺度。 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啦，你哇系咁冲咗一段嘅时候咧，你系一个樽颈位啦， 系啊，所以我哋所谓嘅平台。咁所以个平台期究竟个身体有部分个身体代谢已经系调校到你个热量支出同热率嘅收入系平衡咗，所以唔跌榜啊？定系你个跟嗰个方法系松咗啊？定系究竟嗰个人本身运动又冇乜做啊？咁样诸如此类。咁其实之后有好多嘅原因咧，就会令到半年后咧个体重系唔喐。咁亦都甚至乎有機會反彈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要有待將來嘅數據去支持呢一樣。咁當然，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減肥嘅人，我半年內減咗30磅，我梗係會好開心啦。咁呢個都係唔係唔成立嘅。咁但係當然呢個飲食方法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極端嘅習慣要跟啦。咁我哋有機會可以再解釋多少少呢一類嘅方法。 不過如果既然話你喺短時間裏面都會有效嘅話，再加埋呢個運動咪會好好多咯？ 其實係嘅，我冇反对呢个饮食方法，其实唔系冇用嘅。但系佢因为任何嘅淀粉质都唔食啦，咁另外佢食肉亦都鼓励食好多肥嘅肉啦。咁另外有机会佢个摄取嘅脂肪量系好高啦。咁就算你嗰一段时间系真系减到好多磅嘅时候，究竟个营养嗰个平衡系咪可以达到呢一样嘢咧？因为其实譬如你谂下，你唔食生果。你會便秘啦，你個維他命會少咗好多啦，你唔飲奶嘅時候，其實你個鈣質會缺乏咗啦。咁如果長期唔進食高鈣嘅食物，你會有機會骨質疏鬆症啦。咁另外，如果你揀嘅肉類係好肥嘅，即係譬如你揀嘅全部都係肥肉啊、雞翼啊、肥豬肉啊，甚至乎落好多油落去烹調嘅時候，究竟當然你減到肥，但問題係你將來個心臟病個病患率會唔會高咗咧？係，咁呢個就係好，即係你當一刻你一定要減得好開心嘅。 咁如果你头先都讲话去到一个樽颈位嘅时候，咁你咪系时候可以停一停啦。 系啦，咁你 即系谂下，喂，我系咪继续咁个方法，定系要 轉方法呢咁。 係啊，咁同埋近年你發覺仲有一個得意嘅現象就叫 dirty keto 啊、嗯。我兩年前講呢樣嘢嘅時候冇呢樣嘢㗎。係。咁近年嚟一個叫 dirty keto， 咩叫 dirty keto 呢，就係話啲懶人嘅生酮飲食法，佢唔鼓勵你做運動嘅、 嗯， 即係你齋跟就得㗎啦，齋食齋食肥膩嘢，總之你飯唔食，桑果唔食，奶唔飲就得㗎啦。咁同埋甚至乎食啲好差嘅高脂肪食物，即係譬如食炸雞啊、食雞翼啊、牛油嘅加咖啡。上次我有提過嘅，譬如防彈咖啡，即係所謂嘅 dirty keto 就係唔去食啲健康嘅肉類，反而食肥嘅肉，再加啲唔健康嘅油類，嗰啲就係同埋叫你唔使做運動嘅。咁呢個嘅後遺症係去到邊度咧？咁樣咁，所以都要諗下咯。 如果有咁多問號嘅時候咧，都係代表都係唔係好健康。 係，同埋我都問過自己，究竟我可唔可以跟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係不如如果啲病人跟，不如我都試下。但係我覺得我好辛苦，即係你叫我唔食淡飯，或者可能你叫我唔食蘋果、梨橙啊，或者有時食下甜嘢咧，我真係我唔得咯。 如果你話一兩個禮拜係咁，都還 可能得嘅。即係如果你一個禮拜俾我嚇，有人煮埋俾我食，送埋上口嘅，我唔使煮嘅 ，OK fine。但係覺得係會唔會持久性夠唔夠長？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我哋個關注。 所以亦都係一啲想減肥嘅人士，有時去到一半到嘅時候，都唔知係咪等於一半啦，你就會好多猶豫嘅時候咧、嗯，你咪就係好似前功盡廢啦，你又抬你過啦。 係，或者可能你去到一個樽頸位，你好 frustrated， 你唔再跟啦。咁、嗯、唔再跟嘅時候，個後遺症係乜嘢咧？咁、嗯、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又係哦減完之後好沮喪，沮喪完之後升完翻之後又試過新嘅飲食，新嘅飲食之後又跌得好快，之後又好沮喪。 周而復始係 係啦，周而復始係咁好悶啊！咁究竟唉算啦，去到一個位唔飽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咁嗱，呢個大家一路聽緊嘅時候，可能或者你一路都行緊咧，就真係講中曬你嗰啲嘅心事嚇、嗯，到底。即係繼續點樣行呢，你繼續聽住我哋呢個環節啦。 咁、嗯、當然生酮飲食法仲有好多資訊嘅、嗯，即係已經點樣跟啦。咁、嗯、長期比起其他嘅減肥方法，佢係咪特別有效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問我，咁糖尿病人可唔可以跟生酮飲食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佢可以講下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可以再繼續討論下呢個嘅生酮飲食法嘅、 嗯。好，咁下個星期四再見，大家咧可以隨時咧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重温翻我哋咁多集嘅噃。 咁、嗯、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拜拜。 仲有两分零钟到六点半啊，出发啦！ 不怕海龙王，又知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终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确，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中望望，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让心机变正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前，心中闪正义光。人海恶霓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小虎队伴我启航，差不多结束我们的节目时间了。多谢你的收听，我到星期一早上五点新闻之后再跟你一起清晨爽利，假期愉快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布林肯表示，本港在去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严重损害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调美国将会致力于就香港问题和国会以及盟友展开合作。布林肯表示，香港反对派人士被任意拘捕，基于政治因素被起诉，立法会选举押后，司法独立、学术及新闻自由受到打压，实际上禁止公开示威活动。布林肯促请北京政府改弦易辙，落实其国际义务和承诺。贴文又附上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标签。中国外交部昨日回应有关香港问题时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的法院继续审理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暴力致死的案件。死者被指在去年五月在一间便利店使用怀疑伪造的20美元钞票买烟，庭上播放便利店的闭路电视片段。19岁店员出庭作证时说，当日接到怀疑伪钞后向主管上报，主管吩咐他到店外叫弗洛伊德返回店铺，但被拒绝。店员表示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认为他反应缓慢，这名店员对事件令到弗洛伊德死亡感到难以置信和自责。45岁的被告肖曼被控二级意外谋杀、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他否认控罪。法国累计有超过46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9万5000人死亡，新增感染和死亡个案仍然居高不下，政府的抗疫工作遭到各方指责。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讲话，他表示为了遏止疫情，宣布由星期六开始全国封城，为期至少一个月，学校关闭三星期，改为进行网课，宵禁令持续，但容许在复活节假期期间进行有限度的国内旅游。马克龙表示，深切治疗部有44%的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下，死亡人数将很快突破10万人。如果不尽快展开行动，疫情将会失控。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等到西营盘军益大厦三期 B 座视察，认为大厦出现垂直传播，建议二楼以上10号室单位住户全部撤离，大厦其他住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张竹君说，昨日确诊的源头不明患者居住在4楼10号室，而3楼10号室3月中有3个确诊个案。袁国勇表示，大厦喉管没有破损，而9号和10号室的单位共用天井，部分住户使用厕所、厨房的抽气线时都有打开窗，造成室内负压，天井的风流入室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同